因为阿斯芬都曾经试过好多喺呢啲嘅场合里面咧，就好豪饮咁样咧。 斯芬都系结婚之前就相对地叫做放肆 多啲噶， 系啦，因为大家都做咗一个成熟嘅男人之后，佢都开始即系。 但系琴日佢又放纵翻， 唔系佢琴日因为我离远听到好大声讲嘢，咁我就惊佢出事，咁所以咧我就特登掹咗佢埋嚟，就同我倾偈，就远离咗嗰啲啊。走色財氣先，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講佢話：，我而家唔會噶啦，咁樣。咁 佢到最尾翻把聲 嘅，冇錯啦。最尾佢真係守得住， 係 啦，但係都有少少浮嘅，少少，好快就俾我救翻咁樣咯，係啦。 咁啊，一哥，你作為當事人，你有咩感受咧？嗱，即係我哋就一路都冇講呢件事啦。咁啊，當中因為我哋梗係若都知啊，一知一二啊，都知道要籌備呢啲就好多煩惱啊，好多嘢要搞啊。咁好啦，你琴日即係而家過咗廿四小時啦。感受点样样咧？ 感受系终于完咗一件事。 你有冇觉得有啲嘢系即系做得唔够好嘅咧？ 哦，咁当然有啲嘢可以做得再好啲嘅，即系例如因为可能我哋即系年轻人比较想即系食西餐啊咁样，其实有啲老人家真系唔系好食得惯。咁我哋完咗之后都有私底下打翻俾啲公公婆婆话，迟啲同佢再饮翻餐茶啊嗰啲，因为老人家真系食唔惯。 你琴日食西餐嘅？ 琴日食西餐嘅，可能即系有个 main course 啊，然后有啲芝士蛋糕咁样食嘅。咁啊，当然即系有啲 去饮有芝士蛋糕食， 我冇食到， 都几新颖 嘅。最初系有啲沙律， 有啲沙律，有啲南瓜汤咁样。 跟住就有个 main course。 系啦，咁样咁，所以 因为阿 uncle 话， 我细伯系啊，我小弟嘅爸爸就话，唔系好饱啊， 系啦， 哎呀，老爷讲呢啲咁嘅嘢， 系啦，跟住 好彩唔系外父讲， 外母就话，年轻人食西餐系咁样噶啦，咁样 你就有一个好好嘅外母咯，我觉得。 咁啊，但系当然仲有啲即系在老人家，即系可能有老师嗰啲，佢未必食得惯嗰啲嘢，咁我就话迟啲，即系仲有佢即系太太嗰边嘅公公婆婆都话，我迟啲再约佢哋食一次饮茶补翻数咁样咯。咁就即係因为都嚟得急嘅件事，咁所以亦都喺疫情嘅底下，亦都唔想话搞到太隆重啊，或者成，因为都好惊。其实坦白地说，呢一个月系比较担心嘅，即系可能相对地个数字比较 反复咧，你突然间又升翻， 系啦，咁好惊佢有啲措施会忽然变咁样，咁所以就即系托赖所有嘢都顺顺利利举行或者进行到咯。 系拉丝嗰啲 cake 我冇食到， 好好食啊，拉丝啲 cake。 因为我要负责照顾埋啲人， 我见到啊， 我睇住件事发生，系啊，我惊会乱啊。 即系总之都系开心啦，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第一日做人哋丈夫个感觉点样咧？ 你小心啲讲，唔系又或者咁，我问咗另一个问题先，即系咧，你喺个筹备个婚礼个过程里面咧，其实即系你都会面对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战战兢兢嘅嘢啦，跟住又可能会有一啲即系你 plan 咗想咁样，你想咁样，但系到最后未必做得到啦。咁你觉得你自己做，即系你俾个分数自己，你觉得你自己 嘅 分 咧？喺安排上婚礼嘅统筹上面，就相对地我哋嘅嗌叫系比较少嘅，因为大家都好一致地知道想要啲咩。咁 但系喺人情点分嗰度就 系 呢 个。系，呢个系我哋讨论咗，究竟嗰系六四分账定系七三分嘅？系啊，究竟系点样分？有讨论过呢件 事。咁你觉得阿太太做成点咧？即系喺个过程里面， 太太 有冇对佢不满咧？ 我太太喺呢方面冇咩不满，我对佢系喺其他方面有些少，系嗰啲容后再说呢啲 嘢， 系呢啲容后再说啦。 翻唔翻到屋企我唔知啦， 因为其实人生仲有好多阶段嘅，咁其他嚟紧年底啊或者年中都陆续有嚟，咁所以呢个都 而家年中噶咯， 年中系呢一两个月有其他嘢要处理，咁年底就有其他嘢要处理，咁所以就即系呢个都系即系我哋即系以一个最开心或者最细型嘅方法，我哋即系大家最舒服嘅方法去处理。咗呢件事之后，我哋就陆续迎接其他人生嘅阶段咯。咁啊，嗰啲就更加紧要嘅事情咯。 第一日做老公有咩感觉咧？即系你系一种哇，搞咩啊？即系有冇一种唔实在啊，或者唔知自己发生咩事啊？咁 乜老公系咁嘅咩？咁样嗰啲客， 老公又冇咩嘢喎。系咯，真系冇咩特別，不過知道唔可以再飲醉酒翻到屋企咯。哦，係啊，呢個即係 你知啫， 知。尋日，所以我尋日好乖，尋日係啊，嗰啲結咗婚嗰啲全部冇飲醉，未結婚嗰啲飲醉曬啫，係啦。 好啦，咁啊，我就冇嚟啦。 係 咁啊，送首歌俾你聽啦。 人情至咁薄， 好驚啊！ 無自由，失自由，傷心痛心眼淚流，我行錯半步。世要愁，似亲一心相透。我失足今一世，只为情厚。如今岁月悠悠，问你点顶凄苦到白头？酬劳凄清。

想到走，仍要走。我 呢個呢首歌係啊，安安姐唱嘅《自由在我手》啊， 係 自己翻去諗清楚啦 嚇。我不表任何意見啊， 我轉頭出去唔會擰住面噶啦。 喂，恭喜曬一個啊！ 多謝多謝咁多位， 好啊，今日聽晚見啦， 拜拜。